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面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好啦，大家又到呢个今日嘅咖喱饭啦，呢个政治咖喱饭啦。咁我将成日都担心呢碗咖喱饭都不保啊， 会被 DQ DQ 咖喱饭咁啊，大镬啦！咁样即系话呢个个个我哋城寨支持参选嘅最终都冇办法入到闸咁样，你有冇担心啊呢样嘢？ 有谂过嘅吓，咁啊特别系大家如果知道咧，民主派嘅立法会员琴日就约见选管会， 吓 咁就开会，选管会又咩都唔讲 啦。冯华好似诈病 系 嘛？ 系啦，又话唔喺度啦，咁样系一啲即系前线较为相对地低级嘅即系 职员系去主任啦， 系去交代。咁但系其中一个透露咗俾民主派议员知道咧，就话曾经有三个地区直选，系三个咪即系。所有啦，港島、九龍西同埋新界東嘅選舉主任， 其實係 確實咧就個別候選人嘅參選資格咧就查詢過律政司嘅意見。 嗱，呢個唔出奇㗎。呢個鄭若驊本人咧，其實喺阿 May 姐咧上個禮拜正好星期天咧。上去嗰陣時咧，佢自己親口講嘅，不過記 者 阿 May 姐冇再即係追殺佢呢個問題，就係話佢研究緊姚松炎嘅參選資格，佢自己講嘅。咁所以嗱，同上一次好唔同嘅，上一次袁國強就匿喺嗰個 returning officer 後邊嘅個選舉主任，咁咧就由嗰個女士出嚟解話嘅啫，即係 DQ 阿陳浩天嗰次。咁但係今次咧，我覺得咧就一定要將呢筆帳咧就算上去鄭若驊同埋林鄭月娥頭上。咁咧就琴日咧就泛民已經動咗喺門口律政司門口等佢啦，兩個鐘頭亦都唔出嚟。 傍晚收工嘅時間，希望咧就操到律政司嘅辦公室嗰度要求見佢。咁啊，成班嘅議員十幾個咧就等咗兩個鐘頭嚇，露天地喺個入口啊，喺個停車場門口，有部分仲坐喺個地下嗰度嚇。咁啊，等咗兩個鐘頭先揾一個又係咁啊低級職員走翻出嚟，揾個 A.O. 走翻出嚟講啊，會 E.O. 添 嘅，唔會 A.O. 就話再約時間啦，今晚唔見啦。 即刻問佢幾時？我覺得亦都要 keep 住接力，點解咧？就係話咩咧？要令到傳媒啊，唔可以再俾呢個鄭若驊喺 DQ 問題裏邊咧置身事外，好似上一次強國元咁樣。點解咧？因為呢個根本上就係律政司嗱，你今日你睇下湯家驊喺有線嘅訪問裏邊，佢仍然係企硬嘅。大家知道湯家驊都係建制派嚟嘅啦。 係啊， 但係佢話根本上上一次人大嘅釋法只係講緊阿姚松炎喺嗰個嘅宣誓裏邊嘅問題。而唔牽涉到佢之後參選嘅問題，係兩回事嚟嘅，係。咁嗱，但係呢個制度撲街在地方面咧，佢 DQ 咗你咧，你司法覆核咧已經過曬秒。 係，可能係講緊半年之後、三個月之後嘅事咁樣係。 過曬秒啊，真係㗎，所以咧就係好多選舉呈請又好，乜都你用任何方式都好咧，其實已經過曬秒㗎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就等於咩咧？阿戴啟思講得好正確，就係將內地叫做剝奪政治權利呢一樣嘢咧引入嚟香港。嗱，呢個唔係淨係 DQ。你要重現或者周庭三個人的問題，這個門一開呢，即是說你給了共產黨有這個叫做初選權， 篩選權， 是的，篩選了哪些人，然後才給你香港人投票，即是將特首選舉那種模式引入來香港，你明明想選A 軍的，他入不到閘，不夠票，現在就是什麼呢？不用了，DQ 了你入不到閘，明明你是九龍西想選姚松炎或者新界東想選你的，入不到閘之後呢，就你只可以被迫派出一些未必有那麼大民意基礎的支持者的候選人，你的勝算自然低啦，第二又會引起內部更大的紛爭啦，這個就是他的目的來的嘛，所以我就說香港人如果你不是真的，我覺得這個 DQ no more 呢，即是除了再下去就個 Q 字改做 L 嘅，真係點解咧？就係話呢個 DQ no more 咧，就係你係 say no to 共產黨去篩選香港立法會議員。嗱，而家唔係講緊特首啊， 係啊，唔係特首啊，係 特首已經篩選咗，俾兩個你揀嘅啦，都係建制派。而家就係話佢篩選完之後咧， 亦都係俾兩個，一個就更，一個就表面建制派，一個暗地裏建制俾你揀，咁點啊？ 嗯嗯嗯。1997年主權移交 到今日20年啊，經歷過四屆五屆的立法會選舉，每一屆咧西環共產黨或者香港政府都搞掂唔到民主派，每一次咧民主派都維持住呢個六四之比，而喺議會裏邊咧都有超過三分之一個關鍵嘅少數，我係講緊呢個地區直選或者加埋呢個功能組別咁樣係，咁所以咧而家就惡劣到咧透過人大釋法。透過咁樣挖空心思咧，就要篩選咗議員先至俾你去揀。 而家其實同人大釋法冇關嘅、 嗯， 人大釋法已經完咗噶啦，已經係就係、是、已經 DQ 六已經完咗噶啦，四加二。而家講緊嘅根本係無法可依啊！ 係嗱，我收到有兩個風嘅，第一就係連建制派都會覺得，咦，佢覺得真係好困難喎、哦。即係根據你頭先嗱，佢哋係立法會議員嘅建制派，佢哋都對呢個法律上邊有一定嘅認識啊。即係即使差如呢個嘅周浩鼎，又或者係嗰啲 梁美芬 嗰啲，佢哋都覺得，咦，好似冇乜空間搞喎、哦。點解而家突然之間會傳出呢個風聲，就話要 DQ 姚松炎同埋周庭呢？咁就其中一個講法，第二個消息我收到咧，就佢哋而家可能唔係用人大釋法裏邊嘅條文，就係、用議會規則裏邊有冇一啲嘅演繹，係喺上次處理咗之後咧，就係用本屆呢兩個字有冇可以揾到一啲嘅蛛絲馬跡，一啲嘅字眼上邊咧，就係即係你被剝奪咗呢個議席之後咧，喺本屆嗰度咧係不能夠繼續進行呢、這個即係、就是、再參選咁樣，類似啦。 上一次就佢辭職喎，五區公投嗱唔同喎， 係啦， 五區公投嗰次咧就係、是。替補之後通過替補機制係咩呢？就是你不可以在嗰屆裏邊參選，係、你主動辭職啊嘛。但係今次嗱，姚松炎就不是自己辭職的，是被取消資格。而周庭更加荒誕， 係 周庭更加荒誕。我就算你找周庭不是議員，你點嗱兩個 case 唔同嘅。如果周庭被取消資格咧，即係話咧香港嘅選舉過去由1985年開始，代表民意、代表港人治港參政的呢條路咧，此路不通。我覺得此路不通噶啦，大家以後諗嘅就係體制外衝突嘅啦，其實、體制衝擊嘅真係個原因係咩呢？就係話佢話你香港眾志叫做民主自決等於港獨。我想問香港選舉法例裏面有邊一條佢亦都簽咗呢個選舉確認書啊？ 係啊， 係嘛？ 擁護基本法， 擁護基本法已經講咗啦。咁、如果你話喂，日後你喺呢個節目裏面講咗某一句説話，叫做呢個習近平正衰人咁啦，假設。咁可以因為你呢句説話推論到你係港獨，然後禁止新民主同盟嘅人參選一樣得嘅喎。 佢用嗰啲官媒大公文匯嗰啲啊，呢、這個無論係自決同埋本土都係暗獨㗎啦，又或者係親台獨㗎啦。因為過去接觸過一啲台灣嘅一啲綠營嘅陣營，又話你親台獨，用埋呢啲咧嗱，根本就係完全扭曲。嗱，我哋講呢啲理據唔係話我哋認同或者幫佢哋揾一啲嘅 excuse，而係話佢哋可以咁樣去講法。佢點解而家甚至乎傳下咧，就話周庭嘅情節仲比姚松炎嚴重，因為自決，而自決咧包括咗一個叫自決公投，而自決公投裏邊有一個 option 就係獨立。喂，大佬，我新民主同盟范國威過去講過嗱，港獨唔係我嘅政治理想啊，民主真係最高嘅價值，你一樣可以禮橫折曲嗱，西環好共產黨啊，咦？你相信民主啊？好啊，將來如果有朝一日有一個嘅公投俾人哋去揀，一樣係有人。如果香港人揀咗係獨立嘅話，你又要信奉民主嘅話，你又尊重民意，你咪支持港獨？哦，我一樣可以 DQ 你。咁樣亂嚟喎，真係。 喂，就算我話支持用公投嘅方式決定香港前途都好，我可以，我個立場本身係反港獨噶嘛？ 係。 有咩問題啊？ 你可以延續一國兩制，你可以係反港獨，你可以講到係其中一個選項，重要嘅係俾市民去揀啊 嘛。我立場有關，我嘅立場就係，就算如果將來有公投，我都係支持維持翻呢個現狀嘅，一國兩制嘅。咁呢個咪我立場咯。 係，永續基本法啦。 係啊，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基本上是夾硬嚟嘅。好啦，如果此例一開，我話俾你聽啦，呢、這個就係重大鑊過重寫基本法，重大鑊過一地兩檢裏面咧，用人大一言九鼎嚟取代修改基本法， 因為係更加不可預知， 絕對係唔單止僭建地牢啊，係僭建出一個新嘅權力機構出嚟，而呢個新嘅權力機構唔知邊個啊嗱，係完全唔知邊個就話你係港獨，然後咧就冇參選資格。香港嘅選舉條例只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判刑超過三個月，就唔可以選舉。 係啊，嗱，法例係要寫得明嘅，法治精神其中一樣嘢就係將法律嘅 uncertainty， 所以我就 話可預知性咧係收到最少。 所以林鄭點解話唔搞23條咧？屌，如果咁樣嘅話， 佢就用呢啲做咩啊？係 都唔使搞啦。係啊，23條你仲要證明喎，你咩叛國啊、煽動咩顛覆政權呢啲咁嘅嘢。 而家唔使喎。 係啊，嗱，你睇一睇，嗱，三跑又唔需要經過立法會，而家呢個一地兩檢咧，各地兩檢又話三步走，咁啊，香港本地立法先擺到第三步，嗱、嗯。23條都可以唔使搞嘅，竟然可以將咁龐大嘅損害香港人嘅政治公民權利參選權係交俾一個選舉主任， 唔係選舉主任，我話俾你聽，呢個林鄭月娥與鄭若驊嘅決定，你問我係比起強國元更衰格。強國元 DQ 六仲有呢個人大嗱，我哋都唔贊成，但係佢有人大嗰個決議喺後邊去 back up 佢哋。你 DQ 周庭憑乜嘢？你問我，或者今次姚松炎？你 DQ 佢哋憑乜嘢？你個理據喺邊度？係、完全冇嘅喎。你律政司，如果你講到你一個咁資深嘅仲裁，又話專家又勝，喂大佬，如果喺呢個位裏邊，你都唔係企喺香港法治同埋自治呢一度嘅話，我覺得佢應該即刻落台。我覺得唔係話你僭建嘅問題，呢、這個反而唔係最重要。 會唔會林鄭？會唔會林鄭就係透過保住鄭若驊呢個僭建咁樣咧，就要求佢做埋呢啲咁嘅衰嘢咧？ 嗱，我估佢僭建咧就係一個偶發事件嚟嘅。 哦，係偶發都好緊要喎、啊，各位，我哋今日下晝睇翻新聞，而家又多兩單喺沙田，我大佬即係幾多物業喎、啊？喂，物業王嚟喎，係咪啊？係。 七個單位。 而家唔止啦，係咪啊？計埋沙田好似九個啦，係嘛？ 七啊，可能。 沙田兩個單位又有多處嘅僭建，喂大佬鄭若驊，你可唔可以開誠布公一次過講曬啦？唔該你。 嗱，我覺得佢都唔知道自己仲有幾多僭建物嘅，我諗 係啊，可能炒樓先， 可能係炒樓大王， 呢個真係正職喎，原來 可能係炒樓大王。嗱、但係呢啲私德有問題嘅人，我就係話咧，佢一個可能性就係一件污兩件衞，橫掂我嘅政途咧，都你班泛民都係喐我落台，我就全面投共。全面投共嘅話，就變成深紅就仲衰過袁國強啦嗱、袁國強咧，我估計都係古惑仔。古惑仔即係咩咧？入去過完律政司癮之後咧，出嚟就揾著數，因為佢做多嘅係嗰啲商業法律， 保住自己最大嘅利益。 係啦，即係所謂嘅將來同中方搞好關係之後，就生意滾滾來啦。呢、這個一個可能性。但係如果你而家咁樣睇到袁國強之後再入去，而繼續去執行呢啲極左嘅政策。你問我，你見到嗰班建制派都唔出聲，佢哋都知道大 Q 喎。 係， 連阿葉劉都講話，你唔好再 DQ 周庭。係， 葉劉今次比較老實啦。係，如果 佢真 係 死緊，我話俾你聽，陳家沛真係死緊啊！嗱，你問我，如果從戰略嚟講咧，引到佢 DQ 咧，周庭咧，同埋阿姚松炎咧，就係2018年咧，我覺得轉勢啦，真係。我覺得市民心目中嗰個嘅憤怒咧，就會慢慢越積越犀利。因為你跟住仲有唔係淨係呢單噶嘛，一地兩檢啦、國歌法啦、23條啦，係一路咁積累落去。而呢個律政司本身係孭住一個誠信嘅危機，去處理呢啲燙手山芋，所以兩樣加埋嘅話就必死嘅。我覺得 係啊，葉劉就係、是、咦唔會有第二次嘅 DQ， 仲諗住今次呢個311嘅補選港島區嚇，係講緊會唔會較為接近一啲常規嘅選舉，咁都可以喺個人嘅候選人嘅特質啊、政綱啊，可以有啲空間。 你問我 由阿陳家沛同阿周庭 冇 DQ 揮下咧，咁樣係 冇 DQ 咧，呢四席建制派穩待兩席， 兩席 我覺得穩待兩席，第一席就係呢個司馬文， 司馬文嚇 係啦，即係測量界謝偉全咧 係 就。對司馬文呢一席、第二席我覺得未必是呢個姚松炎、我覺得周庭是有危機喺香港度。點解咧？就任亮憲參選咧，就係一個刀手嚟嘅。佢會集中喺論壇裏邊全力攻擊呢個周庭。 獵頭行動 就係即係等於當日打擊黃毓民嘅手法一樣。當日掃黃行動當然好多人係好心涼，但係咧任亮憲嘅往績你睇到嘅。其實佢係刀手嚟嘅，佢就唔係話去解票咁簡單，而係令到周庭變成係一個人哋覺得佢冇大氣、冇能力嘅人。嗱咁咧，你喺成個港島嘅選民嘅組成裏邊咧，佢就好輸蝕嘅。咁所以我就話阿周庭係有危機嘅，而司馬文嘅危機咩咧？其實我覺得佢哋諗得太遲啊！咩咧？而家仲未遲嘅就係星期一報名之前咧，去揾一個女士係界別裏邊嘅專業人士。当然是 pro 民主派的，但是他用一个建制派的政纲去参选，反戒謝偉全。 哦，用翻呢个策略， 用翻呢个策略，戒得十票得十票。嗱，我话俾你听，未必唔掂噶，未必冇机会噶。但他一定是冇政治背景，亦都唔系政团里边嘅人。不过他对于即系有公义之心，吓睇唔过眼，见到建制派咁样，见到 DQ 啊等等呢啲情况，你就揾一个咁嘅人。点解系女性呢？因為我覺得在界別裏面 是因為對方是男性的嘛，兩個男性的嘛， 選舉好講格食格的，有 時而他的組別裏面有不少建築師和測量師都是 女士來的，是所以你屌你嚼了女士的飛先，第一你不要講正光住性別先，第二就是什麼呢，就是你用一個更比謝偉全更建制的政綱出來參選， 相對地保守的 yes， 而傳媒是 trace 不到他的政治背景的，是吧，他 不用參加過什麼組織，我相信界別裏面很多這些人的一坐低是很興的，其實對於 DQ 這樣的這樣的話呢，我覺得呢他以為搞定了，結果司馬文就有機會贏了， 是我是用回你的招數，用回你的手法，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心，神我都話你跟他玩開口牌你輸定的，他掌握大權，他亦都有各種各樣的專政機器，戒票部隊又有，傳媒又在他手上，選舉事務處又在他手上，連票站擺在哪都在他手上，是吗，他根本是贏緊的，所以你一定要跟他鬥奸。 請各位城寨朋友，如果你認識有一些的有心人，這些專業界別 建築這個界別 規劃， 就算其實好像不是那個組別都會在那裡參選的，我記得 好像有些關聯， 有關聯， 等於當年謝偉俊參加旅遊一樣， 有關聯就行了，你不一定是一個專業的建築師，其實是 做建築師行裏面的文職人員，不知道行不行 呢，起碼你譬如你在大學裏面教這科有關的已經可以了，我覺得，但我覺得盡量就不要被人捉到那個腳影，一站出來呢是似模似樣似一個建制派的人，我覺得我覺得香港島呢如果出了 DQ 之後呢，如果歐樂軒去馬呢，我覺得反而勝算會高過周庭添。 是。 因為第一我覺得呢會有很多核心的泛民支持者呢是會好興會出嚟撐歐樂軒的。 連啲淺藍都會覺得有啲。 離曬譜㗎，你問我 DQ 周庭會大佬。即係呢個叫剝奪政治權利終生的大佬。 是啊。 你入咗嗰個組織一路以後你都冇辦法參選。 要將香港眾志連根拔起，因為佢用嗰個理據就話佢哋嘅政綱、佢哋嘅會章、佢哋嘅黨綱裏面有呢個自決嘛。你咪即係所有香港眾志嘅年輕人都唔參選，唔可以俾佢參選。 你話有冇橋呢？一樣有橋，我覺得。我頭先節目開始之前同你講。应该成立一个组织叫做香港共产党。 共同。 那是一个學来的。是借學参选。你一定要跟他玩这些游戏打爆他才得。借學参选就是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立场是什么的。是不需要这么Q仲写在那个，你明知他是这样用这样东西来去针对香港的从政的年轻人呢，我什么都不讲，什么政纲都没有。我就叫香港共产党。 香港共产 党。是啊。 打住红旗反红旗。 你说香港岛有咁点呢，我叫新界共产党。都得。你说我在这个九龙参选，叫九龙共产党。真的啊， 你唯一用咁嘅方法。我睇下你凭乜嘢用去定性。话我夹硬屈港独。是咪你夹硬而家将自决。嗱，你知唔知下一届连朱海迪都参选唔到㗎喇。如果今次 DQ 周庭成為事實的話， 是啊，喐好多人的啦，可以 是。即是話佢嗰條線一掃落去啊，係成棚散運之後蒲出嚟的新生代，全部掃光。咁嗱，咁你諗下幾大鑊啊？即係話佢唔單止好似2009年，唔係殺局係2000年啊， 2000年1999年底， 將成個民主派嘅中生代消滅。而家係咩啊？將雨傘運動之後嘅新生代徹底將佢哋消滅，唔准佢哋參政啊，係剝奪佢哋嘅政治權利喎。而家係 好惡劣啊，係 嚇唔係話淨係殺局咁簡單， 差過新加坡政府啦。而家已經係 喂差過我覺得，你而家直情係新加坡政府係咩咧？你可以去選工人黨，但係咧你千祈唔好選佢。如果選咗佢咧，你嗰個行政區咧。就乜嘢都衰過人嘅， 服務水平會大幅下降。 服務水平、市政服務大幅下降。 停下電啊，啲街燈又唔夠啊， 啲垃圾又倒得慢啲啊， 老鼠都會多啲啊，咁樣去懲罰啲選民嘅。 懲罰選民係啦，佢都唔敢直接去 DQ 嗰個工人黨嘅候選人喎。 最多告你嘅啫。 新加坡係有反對黨嘅喎，其實係 最多告到你破產。 馬來西亞，喂，坦白講，如果唔係佢都唔使夜夜夜都用呢、這個。同性戀去拉阿安華啦， 馬來西亞重出告你雞奸， 係啊，告佢雞奸啊嘛，但其實仲有大量嘅反對派，前兩次選舉爭啲海嘯打敗咗執政黨，好多年青嘅華人，咁而家即係話你咩啊？你而家直情係將成個整整一代雨傘運動之後出嚟從政嘅，全部將佢殺光。咁你諗下，如果我哋就算我哋唔係嗰代人都好。如果我們可以接受這件事的話，就是說香港政治將來是沒有前途，除了鄭永信之流，是不是他就是要你局你走那條路嗎？是不是其他的話全面封殺， 是啊， 大學有大學封殺，離開大學之後出來從政， 再封殺。這個就是現在的那個的一個最惡劣的情況。所以我說周庭的情況其實是比姚松炎更惡劣的，我覺得 是完全你看不到個法理依據在哪裡。是一是你就宣布香港眾志就是一個非法組織， 取締你， 你沒有法例根據，如果是你要等通過23條，如果是是不是，那再不是你人大出個決議案取締這個香港眾志， 哇這麼大，那 你一地兩檢都是這樣，是是，你就用人大常委通過決議案去宣布等於疆獨藏獨組織，你這樣取締他都可以，但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你現在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法律依據去 DQ 周庭，所以我就話呢個咧轉勢嘅，真係，即係我都唔知阿黃之峰係咪真係咁好巧。 黃之峰， 歐樂軒就一早就已經退民主黨噶啦嘛。 嗯， 我估計咧，亦都當時亦都係有過一個共識，去諗住準備一旦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咧，就即係其實佢先至係嗰個嘅主帥啊。 嗯， 周庭我覺得可能係嗰個嘅先鋒啊，即係一個嘅擾敵嘅先鋒嚟嘅。 係。但如果咁就真係高咯，係啊，真係高喎！呢、這個要成虎日一定先至可以諗得到。 周庭本身咧，其實俾我嘅印象，我覺得一路佢對於從政參選咧，唔係咁強烈嘅意欲嘅。我覺得佢，我唔知道我的感覺係咁樣。 係公眾形象都有俾人咁嘅感覺。如果唔係，唔會今次即係要好倉促地好短嘅時間要去放棄呢個英籍咯。 係啦係啦，一路我就以為係啊。出啊，黄之峰个女朋友嘅， 袁唔系罗冠聪，罗冠聪个女朋友袁家慧嘅，吓袁家慧系，希望冇记错啊，唔好意思啊，如果讲错、啊， 我成日捞乱嘅嗰个钱咩话，钱黄之峰个 钱嘉文啊，好似类似 咁上下， 即系我都唔系好， 都唔系好熟悉。 佢嗱，佢哋都即系唔系想行到咁前咁，所以系有原因，我哋记唔到。 嗱，你问我欧乐轩嘅战斗力绝对高过周庭， 系。 因为第一他也是呢就选区议会已经都两届了。 两届上次从2015年是港岛区 的票王、 啊。虽然就不是我们全港的票王。 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做过民阵的发言人。也在民阵里面也真的呢、就是、一人之力可以拉住、这个泛民的政党，也拉住一些散后的组织、啊、等等。其实挺艰难的其实都、因为你知道这几年大家的分歧很大。所以你问我呢就如果中伏真係 DQ 周庭咧，我覺得港島呢一席真係可以保得住。 嗯， 葉劉啊，唔係講大話。 係 陳家佩死， 因為個民意係會有反彈，反而會令到嚇，即係你之前段明撈鬆裏邊講話，即係派一個 nobody 又好，又或者而家根本已經有從政練力嘅歐樂軒又好嘅話咧，喺個勢上邊咧，可能就有機會咧係會扳回一城嘅。係 馬草嚟出嚟咧，完全冇殺傷力㗎，對歐樂軒，我覺得 係 係啊， 係。 反而周庭 會有殺傷力，但對歐樂軒是完全沒有殺傷力的。 為什麼呢？歐樂軒說你講五分鐘好了嘛。 我覺得如果連馬草嚟這些招數你都擋不到，你就入到立法會都沒用 了。那就是。 你反守為攻，你不要答他的問題。 不要答 他的問題。 講自己想 講的東西。本身都有一大抽東西，是吧？到時都有人招呼他的，我覺得。你講自己的東西。 有人招呼緊啦。 是啊，你講自己的東西已經得了，你不需要。 人民力量最早走出來招呼，搞到他又說要。 陳志全搣 相啊。不單止他就搞到這個馬草黎幾興，要發律師信給人民力量啊，是。 通常那些說法律師信，他最終都不發的。是。不 過我想說呢，大家如果有留意歐樂軒的動態，其實他退出了民主黨之後都即係唔少嘅平台上邊盡訴心中情啦，佢都有透露咧，其實佢哋同香港眾志啊、姚松炎啊、小麗老師佢哋都有一定嘅淵源啊，過去嘅合作。即使他當年是這個民主黨的黨員，但是曾經談過一些是否要合作一些聯盟形式，所以他們那種協作那種默契應該是一早已經是 有，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安排、高招還是撞馬棍、他就沒有加入香港眾志、亦都是保存了他有這個出選的機會、你如果 DQ 歐樂軒你問我就真的不用以後不用參選，大家都直情在體制外跟他玩的， 那就沒那麼高的，我估 回去這個南美洲， 你高估了他們， 回去南美洲那種玩法， 你高估了他們， 很難說，你想想他瘋到這樣的話， 那時候歐樂軒曾經，如果大家記得，在2013年因為這個香港電視發牌事件裡面就被社運界大力批評，那時候又說什麼騎劫集會又籌款有個大頭髮又說左膠的極致，但及後歐樂軒很著力地在社運 運界咧係去好似你話啦，真係做一啲 coordination 扣連啊，希望係去即係互補，甚至乎增加大家嘅諒解，減少分歧。佢做咗好多呢啲嘅功夫，所以佢甚至乎坐上咗民陣召集人呢個崗位咧，亦都係即係扮演到呢個 角色。但我覺得無論邊個選都好，我覺得一定要將3月11日咧嗰個 campaign 啊，唔係一個補選。 嗯， 我覺得就算即係你冇俾人 DQ 都好。我覺得你啊，歐樂軒啊，或者袁海文啊、司馬文啊，即如果真係發生 DQ 嗰陣時候，即係姚松炎冇辦法參選咯。我亦都希望長毛啊、劉小麗、姚松炎，因為佢哋將來長毛、劉小麗都唔可以選嘅啦。如果係咁，按照同樣嘅判決嘅話， 係啊，係啊， 係啦，就應該佢哋呢班人一起去發動一個嘅 campaign。呢個唔係淨係反 DQ， 我覺得反 DQ 咧，你問我咧，市民咧係覺得離身，你一定要扣落去律政司嗰度。是鄭若驊下台的，其實是要是一個公投，是要鄭若驊下台的公投的，這個是。如果你的律政司在這個問題裏面是違反香港的核心價值，我不是說你火炭沙田、淺水灣和大欖的僭建，現在說的 exactly 就是這件事，就是 DQ 這件事。如果你是惡劣到這樣，即是說你這個是有法律常識、專業知識的人，都是這樣盲從地去做奴才的話，我覺得應該趕走佢喎，真係係冇意思嘅。好多人話喂，如果俾咗佢，咪林瑞麟上咯咁，邊個上都一樣噶。如果係咁就 係，如果係有呢個任務硬任務， 如果呢個硬任務，即係話啊，你以為777上台可以咧頂一頂有啲嘢，唔會執行到底，唔會顛到咁，哇錯！你見到，我諗呢半年大家睇清楚，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政治認識上嘅錯誤。呢個錯誤會令到香港咧係萬劫不復嘅，我覺得。包括公民黨和民主黨的人要認識清楚，如果今次 DQ 三日之後揭盅，如果星期一真的公佈的話，我覺得要已經要清楚斬纜的了，跟這個特區政府，即是說他們的奴才走狗的性格是會比梁振英更加厲害的。那我覺得只有一個訴求而已，就是律政司下台，是不是？除了他誠信問題之外，你 DQ 裡面都看得很清楚，其實即是说一个应该守护法治一国两制的人，骆应鉴都讲了， 啊， 如果第二次 DQ 发生，这个对香港法治来讲很严重的冲击。是吗？第二样东西我觉得要 follow up 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大律师公会去投诉这个郑若骅的操守的问题在僭建里面。因为大律师公会改选了嘛，现 在。是啊是啊。 是吗？喂，马英国讲粗口都要查的，其实。 是啊。 是操守问题来的，这个是。 影響呢個專業形象啊嘛，喺市民心目中嗰個大律師呢個專業地位係。 喂，大佬，你間間屋都僭建嘅，唔好話避税啦，間間屋都僭建嘅。我唔講你公職啊，公職就因為你做咗嗰個位置，你要執行嗰個硬任務啊。我而家講緊你私德喎，而家係，即係我覺得係要講清楚，變成一個 campaign 係咩咧？你裏邊可以包含埋對 DQ 嗰個嘅即係反對，但係實際上一定要 target 一個人，咁樣咧你先至入到去市民嗰度。 嗯，市民先至掌握得到、明白得到啊，更加容易咁樣係。 因為以往上一次 DQ 你留意得到咧，袁國強係好聰明，滑不留手。 嗯， 佢縮咗喺嗰個選舉主任後邊。 係由個選舉主任， 由個選舉主任出嚟孭咗佢啊嘛。咁但係今次我覺得咧，唔知神推鬼拱啦，自己上去孭姐嗰度蹬咗出嚟話佢睇緊阿姚松炎嘅參選資格。 嗯， 好啦，到佢真係星期一而家放風咧，我諗就降温，即係諗住放咗個。即係咁爆炸性嘅新聞出嚟先，咁就唔好俾佢匿啊！我覺得真係一定要騎翻佢出嚟。佢一解親咧，一定解唔到嘅。話俾你聽， 我呢個咪姐真係冇盡責喎，大佬。 唔 係佢盡責，一透露嘅資料，你一透露嘅資料應該繼續窮追猛打追落去啊！ 佢作風，佢盡責，即係話盡責護航啊！ 盡責， 佢從來都係咁啊！大佬點會係？ 我冇做盡責呢個傳媒工作者嘅責任。 佢自己爆咗第二單係咩咧？就係話佢仲有其他。所謂認可人士幫我睇緊其他嘅物業， 嗯， 正路就係你咪應該再 call 埋佢，你係咪有其他僭建？ 係啦，即刻講啊嘛， 冇嘅喎，結果係佢出嚟記者喺商台嘅麥兜裏邊去圍攻佢嗰陣時候，佢先講 嘅 咋， 嗰陣時講嘅， 講完之後夜晚黑先再發聲明 嘅 咋。 記者係咪失職嘅大佬？ 唔係失職啊，我覺得佢做得太好啊， 太好啊，補得太好 係。係啊，其實就係一個嘅政府嘅宣傳公關大員嚟嘅，我覺得佢以鄭若驊嘅表現咧，我覺得咧佢係冇辦法承受。今次 DQ， 如果佢面對面落立法會嘅解話嘅話咧，我相信佢係冇辦法承受嘅。係，係咪嗱？你湯家驊都講得好清楚，其實我唔相信湯家驊以一個咁資深而投身建制派嘅人，佢睇唔到嗰個嘅 完全冇法理基礎呢樣嘢。如果咁都得嘅話咧，我都係比一地兩檢咪更惡劣啊！ 嗯， 比一地兩檢咪更惡劣嘅，即係話以後佢唔準邊個從政，邊個就冇得從政。點解你咪仲衰過殖民地？ 即係搞一言堂喺度，係 咪仲衰過殖民地？ 係啊，冚聲要你喺個政壇上面消失喎， 係。喂，大佬，我就係話好簡單啫喎。如果係咁嘅話，佢可以成代人將佢掃清嘅喎，可以。佢係有 retrospective 噶嘛？ 嗯嗯。 佢唔係講緊你今日周庭嘅立場喎， 係講緊你過去發表過嘅一啲嘅言論， 或者你嘅組織、你隸屬嘅組織， 係 所發表過嘅言論嘅立場。 咁大喎，竟然可以 係。喂，大佬呢、這個咪以言入罪，以思想入罪咯，咪、就係剝奪政治權利終生咯。其實有咩分別呢？我覺得同內地 係 香港普通法係冇呢樣嘢嘅，我哋冇剝奪政治權利終生呢樣嘢嘅，所以律政司係要一個咁 fundamental 嘅改變咧。鄭若驊是要解釋清楚，我呢啲法盲咧，我叫做我對法律一無所知的人，起碼佢都要講到我呢啲人明白，究竟取消周庭的參選資格，係嘛？而家吹風吹到就係話周庭仲罪行仲嚴重， 情節仲嚴重。嗱，大家記住啊，立法會嘅條例裏邊講就話，就算你犯法有刑事罪行，坐監三個月及以上，你咧就會被剝奪你未來嗰五年就冇咗呢個參選權。 呢個係寫喺度嘅， 都預留咗啲空間，即係將來你都仲可以參選。當年詹培忠咪就係咁咯，坐完之後嚇再去即係再去選，又選得翻入去，就係咁樣噶啦，咁樣係。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嘅做法咧就係永久地去終生地剝奪。 只要你曾經參與過香港眾志，或者佢列為成為呢個叫港獨組織，咁你參與過浸會學生會都得嘅喎， 係嘛？ 只要喺佢市浸會學生會喺反普通話裏邊，等於港獨。 嗯嗯。 咁咪得咯？ 嗰啲外字頭組織咪就係咁樣做輿論壓力咯。而家喺度講埋啲即係風馬毫不相及、夾硬嚟嘅説話係。 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我哋轉一轉，講一講呢個浸會呢單嘢，其實又係相當惡劣。 嗯。